best city and the most beautiful city. Okay, the next paragraph. 接下来呢，请朋友们回忆一下第二段。There are over 20 fine beaches close to Sydney. Beach, B-E-A-C-H, 是朋友们在假日里非常向往的地方。这些海岸线的质量呢是相当高的，大家看到用了一个词是 fine beach, fine beach。澳大利亚呢拥有绵长的海岸线，悉尼呢在这里可以说是近水楼台，那里呢大概有20多个 fine beaches, 优美的海滩，质量非常高的啊，上好的这样的一些海滩 close to Sydney。所以呢如果您要是到悉尼的话呢，可以到任何一个这样的海滩去享受那里的阳光还有蔚蓝的海水。Its warm summer climate and cool winter have made it a favorite city for immigrants from overseas. 因此呢这里也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游客啊，它的夏天呢是 warm, very warm, winter,During the summertime, it's very warm, and during the winter, it's cool. 这里拥有宜人的气候，夏季呢是温暖的，冬日呢是凉爽的，吸引了众多的外来的旅游者。There are three things that make Sydney famous. 有三样东西可以说是使悉尼非常的有名，也可以说是它的 landmark, 也可以算是这个地区标志性的一个内容。都有什么呢？ It's beautiful harbor.漂亮的港湾 The Sydney Harbour Bridge 还有这个悉尼的港湾桥，这也是悉尼的一座标志性的建筑 And the Sydney Opera House 这个 Opera House 大家从很多的明信片当中呢都能够看到，是非常抢眼的一座建筑，是这种贝壳型的 The Sydney Opera House 不仅如此But there are many more interesting things in Sydney在悉尼呢还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有趣的东西，比如说 beautiful shops and restaurants 街边呢矗立着很多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店，还有大大小小的餐馆。 For example, rows of interesting old houses built in the 19th century 一排一排的建于19世纪的一些老房子。 And everywhere the sea 到处都可以看到海水，看到蔚蓝的大海的景观。 Summer or winter, day or night, Sydney is an outdoor city. 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悉尼呢都是一个可以让你尽享户外美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Some Americans think it is very British. 许多美国人来到这里呢认为这里具有浓郁的这个英式的风格。 But British visitors think it is like America. 但是呢很多英国人来到这里以后呢觉得呢它又很美国化。 There are some truths in both these opinions.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两种意见呢也许都对。为什么呢？ Because Sydney takes from both the old world Europe and the new world America and makes it into something that is neither British nor America but truly Australian. 原来如此，这两种看法为什么都有道理呢？因为悉尼从它的旧世界，也就是欧洲风格，还有它的新世界，还有美洲风格这两个方面呢，吸取了很多的东西，从而呢，形成了一个既不是英国，又不是美国的这样一个风格，是什么风格呢？也就是真正的澳大利亚的风格。看来悉尼呢，的确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城市。对于悉尼的印象呢，我们这里有几个非常有趣的词汇，比如说 exciting, passengers,prisoners 这两个词呢可以使朋友们想到悉尼的历史，也就是澳大利亚的历史。 OK, the next one, the biggest, the most beautiful, fine beaches, warm summer, cool winter, a favorite city, and beautiful harbor, Sydney Harbour Bridge, and the Sydney Opera House, and also something interesting in Sydney, beautiful shops and restaurants, old houses, the sea, and an outdoor city.好，已经学到第二十课了，希望朋友们再接再厉 ，keep up the good work。